啦，咁就系弥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咧，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仲系正常嘅，有红隧九龙入口咧开始有少少车龙啦。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东行、青山公路海泓台方向荃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游船可系开心嘅，不过万一上咗唔合规格嘅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嘅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同验船证明，仲有齐消防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嘅标记，确定系获批准嘅服务，详情睇运输处嘅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有 PC 施俊卿喺度啊。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咁啊，同我哋 update 下啦。近排有冇即系一啲新嘅湾区资讯啊？包括啊，过关嘅时候好多嘢都放宽晒啦，或者咧，特别系过澳门方面啦，啲车位又多啲，啲船位又多啲啦，咁啊，啲高铁飞又多啲啦，咁样，咁啊，应该理论上就即系再近啲啦，迈向完全复常嘅轨迹嗰度，系咪啊？ 我都好期待，其实嚟紧。除了我哋坐高铁翻去啦，因为高铁其实而家基本上都个配额会再放大啦，系、啦， 系 飞机啦， 系啊，飞机都啱啊，因为啱啱即系有航空公司本地嘅航空公司啦，个行政总裁都出嚟讲啦，话即系想深耕湾区啦，同埋咧上年系请人请得多嘅，请咗2000多人啦，咁、今年咧谂住请多3000多人，咁啊，希望个航空业都复常啦。嗱，我又问下你啊、你身边多唔多人做空姐空少噶啦吓？ 有嘅， 系嘛， 都有嘅。 我其实几羡慕呢一种工种嘅。嗱，你又有潜质做，你高大啲啊嘛，即系对比小弟嚟讲啦。 我冇乜潜质噶，我一个人已经封咗条走廊噶。 唔系，即系你后生当 fit 嘅时候，咁嗰阵时就高大啦。有冇谂过入行咧？阿施生嚟， 我完全冇啊。 系咩？因为可以游历啊。我见你咧都中意飞嚟飞去啦。咁我有啲空姐空少朋友咧就。旧时疫情之前咧，就社交平台有好多嘢睇嘅，啊，中意去比萨斜塔又去，跟住啊，可能去曼彻斯特啊睇场波，又 po 下相，跟住可能又去啲名店嗰度买下包包，帮朋友就未必系下下都需要自己买噶嘛。你都知道旅行搭买呢一样嘢都好盛行啦，即系等于你近排去旅行。我都叫你帮我搭买啲嘢啦，系咪先？咁啊，呢啲人之常情嚟嘅，咁样。咁啊，你有冇谂过有一个片刻谂住啊，即系飞做下空姐空少都几好喎，咁样咧？ 我又真系冇啊， 系咪啊？ 系啊，但我自己就觉得。飛可能因為可能係咁啦，我覺得自己旅行係一個俾自己放鬆嘅時間。如果將旅行同工作擺埋咗一齊咧，我就會將呢個放鬆嘅時刻或者好渴望去旅行呢、這、一個。 想象咧，都系冇埋啦。 嗯， 系啊。 喂 ，P.C. 啊，你旧时都多呢啲公事出差啦，系咪真系个飞个心情咧好唔同啊？同你即系过往出去玩啊，或者即系早一两个月你都飞咗一转去开心一下啦，去下其他地方咁样，系啊， 完全唔同嘅。即系我哋可能去旅行啦，即系你会 plan 下，喂，我哋可以去边度啊，或者揸车去边度玩啊， 系系。 但系你去工作嘅时候，你不断会去谂，诶、哎，我跟住嗰日要做啲乜嘢啦，我能唔能够同嗰人沟通到啦， 系。 跟住讲唔讲得切做啦，即系完全，因为我哋自己做舞台咧。咁你變咗你個入台嘅時間其實好 tight， 係 係啊，跟住你仲要面 對分秒必爭啦嘢， 係啦，你面對可能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地方嘅一啲可能喺技術上嘅限制啊，或者可能 equipment 嘅唔一樣啊，我點樣去配合啦、啊、等等，都係我哋面對嘅問題。就算我哋 prepare 得幾多都好、可能都會遇到呢類型嘅溝通問題。 係咁啊，睇下啦，即係自己小弟都有去呢個澳門嗰度出個 drop 嘅，之前咁樣，即係講緊疫情之前啦，個心情都唔同嘅，同真係過去食下豬扒包啊，買手信咧，係兩碼子嘅事啊。你入到去咧，即係去到澳門又趕頭趕命啦，又驚自己做得唔好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做一個賽車嘅 show 嚟，咁、但係咧，因為我冇飛入場睇嗰個澳門大賽車啊，咁我就唉咁做完嘢就喺場邊聽下啲聲，跟住好孤單咁樣搭翻船走咧，那個感覺係不太好嘅，即係同純玩係兩件事。不過唔做嘢邊有錢玩啊？所以大家咧都希望啊努力工作啦，喺灣區入邊咧尋找更加多工作機遇啦。咁啊好咁啊，除咗工作之外咧啊，其實近排咧啲體育項目咧都可以同灣區接接得到。今集嘅嘉賓咧就講下點樣將籃球文化引入灣區，而喺當中做一啲籃球教育嘅嘢嚇。轉個頭交俾佢講多少少啦。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从时代再娇艳。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虚构，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We'll be right back.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继续请咧林小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啊，尹志远啊 ，Ranson 同我哋倾偈嘅 ，Ranson 早晨啦，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上一集咧已经知道你有好多唔同嘅篮球基地啦，全国咧超过200个篮球场啦，接近咁样，咁好啦，对住湾区上集讲咗好多啦，今集咧我想讲下其实两地嘅篮球文化，除咗你话跟队街场之外咧，关于个篮球教育，我知道咧你公司咧就 set up 咗一个 system 出嚟啦，究竟将阿书豪 NBA 点样 train 啊，跟住喺 CBA 点样 train 啊，各取其好。好处，跟住制作一个 system， 咁依家啲后生仔咪可以打篮球打得叻啲咯，有系统啲咯，同我哋旧时细个啊，教练教斋跑圈啊咁样，即系我母校近排入咗学界精英赛，我都睇咗一场，同我旧时细个打真系争好远啊， 系系化咯，系咪可以咁讲？ 同埋啲打法都唔同啦，即系旧时永远咧。个波咧就要叫你传晒五个人嘅，如果咧你一过半场即刻射咧，你即刻俾教练换走噶啦。你系因为一个毒食嘅象征，就唔团体嘅精神。 你同我打，我唔会换你出嚟。 即系但系旧时系唔可以咁，即系依家就个篮球嘅 system 或者一个篮球嘅训练模式啊，注重拍波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 coach 灰嗰啲又系核心肌肉啊，我哋旧时边度有啊？你跳赢啊，跳赢，跳输啊，跳输啦、 啊。身体质素系赢咗。 系啊，边度有咁？很多科学运动科学的用语或者运动科学加诸在篮球世界当中。好了 ,Ranson, 等你多讲了，怎样可以将运动科学结连埋而在整个大湾区那里将篮球文化推广出去呢、 好的 ,thank you。其实呢我都想补充多少少，其实除了运动科学之外，其实我们在小朋友上面我们是会讲一个叫运动心理社交。 哦、 例如可能我们要鼓励小朋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几年的小朋友呢可能在最后比赛阶段的抗压力呢 是真的没有以前我们看着一代后卫阿潘 潘之豪是啦， 哇他真的不得了，他的心理抗压能力是十分之强，但是越来见到可能譬如大专啊、中学啊，刚才所讲的精英赛甚至乎少一些比赛 是真的见到小朋友在这方面有些稍微好似信咗少少，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喺头先所讲嘅系统训练咧，除咗有呢一方面嘅加埋啦，因为我哋都同本地一啲嘅心理学嘅联会咧去结合过嘅， 系 啦，咁亦都取其长短，希望咧就可以运用到喺我哋。 真系好好啊！如果早迟多几廿年出世，可能我都会好投入打篮球， 可能甚至乎打埋 NBA 噶啦。 旧时啲教练咧，即系我估你都同我系篮球迷、篮球痴啦。你如果唔系，唔会攞呢样嘢嚟做你 career part。OK， 你细个系咪永远都俾教练闹？我冇试过俾教练赞过一次嘅，其实 咁又唔系。 我打得再好咧，教练都系闹我哋嘅，都系丙我哋嘅，真系。 好好彩， 即系嗰种系咩恨铁不成钢咁样，好似。 我喺中学时期就已经跟咗一啲一个好好嘅教练，当时当然是佢系港队啦。咁当时佢哋都系有一个叫做系统性嘅训练，咁都已经唔系净系香港 local 嘅 level 啦。可能佢喺外国嘅，甚至乎台湾啊，好近香港嘅文化就带咗过嚟。咁樣樣咯， 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認識多啲啦。咁但係你翻到去內地咧，即係 set up 呢個 system 嘅時候，內地啲家長會唔會都好似香港嗰啲有陣時，阿仔咁辛苦唔好打啦，或者成日要證書同埋成日要成績嘅表現咧，會唔會有呢一個文化咧？其實？ 咁其實我首先咧喺我哋嘅 NBA 訓練中心入面啦，咁其實咧嗰啲小朋友都係要讀書嘅，當然可能喺個訓練時間咧就比香港係多好多倍啦。佢朝頭早就要翻學啦，上堂同我哋香港小朋友冇分別，可能係 lunch 之後咧，佢哋每日已經有兩節嘅訓練，甚至乎喺一個禮拜入面咧已經係有四次嘅內聯賽， 係 即係每 keep 住每一個禮拜都會打好啲好高強度嘅比賽，所以令到佢哋個提升係真係比較快嘅，咁我哋嗰間學校咧喺短短由2011年成立到而家啦，11年啦，其實已經出咗四位嘅 CBA 球員， 哇！ 其中有兩位咧，而家喺 CBA 入邊咧都已經係擔當大旗添㗎啦， 講個名字出嚟聽下。 其中一個咧就叫崔永熙，咁佢咧而家就喺廣東龍獅，廣州龍獅啦， 廣州龍獅 係啦，就已經打緊㗎啦。咁佢甚至乎當時係被 NBA 咧就挑選咗去美國集訓嘅。所以佢系，大家可以 明日之星啊，明日之星啊，下一个翼帝系嘛，下一个翼建联咁样， 希望佢系， 系系系， 系啦。 咁另外咧，都讲翻点解国内可以提升得咁快啦？因为可能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咁、其实咧我都将呢样嘢带咗落嚟香港。我哋喺疫情之前啦，我哋曾经都同过一啲地产嘅 发展商 啦，咁、都做过一啲三人赛，哇！咁当时真系好犀利。香港区嘅决赛啦，咁我哋挑出咗四队嘅球队，包括 U8、U10、U12同U14嘅四队男子队，上我哋打全国赛。哇！嗰次真系不得了啦，都系湾区，我哋大概12队左右啦。我哋 U8 系攞咗全国嘅冠军。 哇！ 嗰队啲小朋友真系不得了，但系而家已经大过晒啦。但系唔知点解，去到 U10 我哋就系攞亚军 ，U12 就攞季军 ，U14 就攞殿军。 我唔使唔知点解嘅，学业压力咯， 冇办法， 好明显嘅，升学紧要嘅，系啊， 冇错冇错。 你考 DSE 或者考 IB， 你估真系唔使读咩？ 同埋香港，我觉得系真系赢在起跑线， 系 佢哋好早已经接触篮球嘅训练，所以令到佢。比国内的某些小朋友或地区的小朋友真的有些比较优势，这个是真的。 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尤其是好像我和 Vincent 那样是篮球迷那些，经常都会拱仔去打一下篮球。即这个是一个替补补偿来的，即是有些小个得不到的东西，如果我有儿有女我都会拱他去打一下篮球的。我讲多少少来着，会不会有些湾区的3×3的一些联赛，或者即在个篮球培育那里怎样在推动返个湾区的发展呢？ 哦，好啊，其实嚟緊呢我哋都筹备緊嚟緊三月同埋暑假啦，咁我哋都会有两次全港性嘅一啲三人篮球赛，咁呢就希望好似做返我哋疫情前咁样喺香港挑选一啲精英嘅球队，咁跟住喺暑假呢我哋就会带返去国内去打一啲全国性啦，咁当然啦，每一年我哋都会同呢啲三人赛的总决赛啦，同埋我哋林书豪嘅明星赛咧，都会结合嘅，都好似一个我哋 All Star Weekend 咁样样，咁可以系礼拜五六日啊，咁我哋一齐去玩，咁希望疫情啦通关啦，我哋快啲可以嚟紧可以全力去做好呢一件事，咁样样。 咁绝对冇问题啦，咁到时就有啲新嘢再嚟我哋嗰度又倾下偈啦。 冇问题， 咁啊即系湾区生活有除咗食买玩，仲有运动文娱康体噶嘛。 冇错， 今日咧多谢 Vincent 你讲咁多啦，咁啊期待你今年所有 event 都顺风顺水。 Thank you。 最紧要我哋疫情好，已经窒碍咗我哋嘅篮球战斗力噶啦，系时候嗰团篮球火咧爆出嚟啦，好嘛？ 好啊， 唔该 Vincent，Thank you。Morel, I'm ready. You may cool, I am.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简约公屋项目的选址包括启德世运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打算以两年时间在世运道用地兴建简约公屋，再使用五年。如果长远用途在该年期之后出现，将会交还有关土地给发展局。何永贤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启德用地的长远商业用途不变，第二个核心商业区愿景不变，只是借用目前用来泊巴士的土地，帮助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被问到怎样处理反对声音，他说要找紧政策目标，更快帮助相关居民，形容项目是救生艇，强调要将工作平衡压缩，否则达不到目标。本港与内地下个星期一起全面通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目前难以估计今年访港旅客量有多少，相信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有大量旅客上升，当局会紧密留意。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通关对于两地经济、商业活动以至探亲和跨境学童上课都是好消息，不单是旅游，亦都带动整个香港的活力，对香港发展有好处。杨润雄说，外界关注本港承载量是不是足够，包括导游领队人手和酒店接待能力等。他认为整体工作人口仍然足够，观乎外国重启旅游之后的经验，亦都要一年时间才回到七成。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并且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代表团启程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强香港与两国的贸易、投资和文化等的联系，为香港争取商机。代表团成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以及来自财经、工商、专业服务、创新科技等不同界别的三十几位高级别代表。外访期间，李家超将会和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和考察当地企业，出席论坛和交流活动，介绍香港最新情况和投资及商贸机遇，推广香港的新发展和新机遇，促进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的各方面交流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黄大仙庙咧仍然系有农历新年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咧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只系准专线小巴驶入。另外弥敦道都系有水管急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咧快线同样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东行、青山公路海运台方向荃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帝景酒店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今日有咩湾区嘅资讯同我哋去直击一下？ 哇！春节翻嚟咧，其实广东省呢一方面咧，都有好多惠民嘅措施咧，尤其是俾一啲商界咧可以用到嘅。 哦，包括系乜嘢？ 系啊，佢一次过咧就推出咗31项嘅新嘅措施啦，包括咧例如系水电费可以。緩繳半年啦、 啊。哦，咁好喎、啊，即係褪遲啲交半年咯，即係俾你有少少叫做喘息嘅空間啦、啊。雖然即係內地嘅水咧就都係唔太貴嘅，不過電都幾乸利嘅。據我所知， 都貴嘅，同埋好多好多，例如係房產證啊等等咧、啊，都複雜嘅。咁而家咧講到房產證方面咧，你個人同埋工商名義嘅嘅房產證啦、 嗯， 其實都可以咧。有一啲免税或者是叫平啲嘅方法咧，轉移嘅、哦、即係户口轉移。 咁呢個就成個廣東省咯， 成個廣東省 唔係好太關香港人士，因為我往後睇落去呢個 news 咧都幾有趣。佢話創業咧可以申請咧不超過50万嘅貸款同埋咧呢個補貼咁樣，哎幾好喎、啊！咁可能激活下啲灣區嘅後生仔啊！打开呢个创业嘅门槛、啊， 最重要系咩啊？港澳居民都可以申请， 系咩？我港澳居民都可以申请啊？ 系啦， 几好咁、啊、样，咁我哋都申请下，谂下有咩生意仔做下系咪？你想 讲 ？OK 喎， 得唔得？我已 经 分身不暇啦，好忙啊！我过去呢个新年咧，我有啲年又仲未拜、啊。即系你谂下，依家初十几都嚟啦，跟住又未拜年啦，又未有好多嘢都未做啊。 不过你讲开拜年，我自己都觉得我面对呢个问题， 系咪？ 即系可能咧，前两三年咧， 系啊， 大家都 积聚咗好多年未拜咧， 系啊。我今年系觉得，点解好似拜极都未拜完咁、 啊？你有冇谂过系应该团拜咧？即系可能约喺一间茶楼，跟住间茶楼有间房，跟住可能两三个 family 一齐。夹埋一齐，跟住就派利是嘅派利是，收利是嘅收利是咁样咧。 吓、啊，呢个系形式上嘅见面啊，就变咗 系咪啊？ 即系我就会觉得，少咗大家同大家之间嘅沟通。即系我自己觉得，你知噶啦 ，small group 咧嘅沟通，大家又会真系倾得深入啲啊。 系 大家互相关心同了解方面又多咗。 嗯，咁可能真系大家都需要嘅，同埋今年咧礼尚往来方面咧就系、是、旧时又收好多朱古力噶嘛。 嗯， 我觉得近几年咧。可能随年渐长啊，即系我哋都呢啲八十后都进入接近即系叫做40岁嘅阶段咧，你好少送咧最传统嗰啲咩沙朱古力俾人啊，咩罐咩曲奇啊嗰啲咧，咁咧因为你好 heavy 啊嘛，即系就算你二人家庭好、三人家庭好、四人家庭咧，你都觉得唔系好健康啊，咁啊取而代之咧系一啲可能叫做 特別啲嘅餅乾， 係咯，餅乾或者即係嗰啲罐頭鮑魚咧，就我今年收多咗啦，即係比你簡單啲，可能你即係平時食個即食面又好，或者你淥個即係廣東面食，跟住嗌加啲。即系唔好食肠仔咁灰啦，过年咁啊，你开罐即系鲍鱼仔食下，即系叫包罗万有。哦，我今年收多咗呢一类嘢，你咧你而家总结翻，你今年即系得到嘅礼物系咪都有啲唔同咧？ 我 总结 翻今年系可能大家都认为健康系紧要咗嘅， 系， 所以咧就少俾咗朱古力我啦， 系啦，你收咩多啊？即系嗰啲健康嗰啲冇理由收 supplement 噶，系咪？ 饼干多咗， 饼干多咗， 饼干多咗嘅，咁同埋冇咁甜。始终都 系咁，不过即系虽然听住个节目，我希望你哋咧，即系听众朋友咧，都食得是福啦。 嗯， 之外咧，你都要做翻运动。你见我社交平台咧，一日日都落翻去咧，举下铁线， 睇嚟我哋都要踢翻波咯。 系啦，咁你要复苏翻你嗰个踢波团啦。 系啦，礼 拜六日踢波团最好系咩咧？做完节目饮个茶。踢个波啊，咁就一个几好嘅一个早上嘅活动啦。咁希望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都系啊，咁啊礼拜六咧过得开开心心。咁啊谂下今日有咩 planning 啦。咁转个头咧，小弟又可以讲下啲澳门游历记啦。即系你而家讲到官也街系沦陷咗，啲人多到咧非常多人买手信嘅买手信，即系食嘢嘅食嘢。咁你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就好喜欢过澳门嗰度食翅啦。但本人嘅立场咧。就少食嘅，即系未至于超级环保人士，但系有阵时你睇得多嗰啲纪录片咧，咁、你又觉得啊，嗰啲嗰啲鱼翅都系惨嘅嘢嚟嘅。 鲨鱼啦，即系其实，你知唔知即系有传说啦？有传说系啦，我哋原来有好多

或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首歌时间点啊 ？PC 老师揾唔揾到？究竟你个包？是点嘅玩法？ 坊间咧系真系有讲过咧， 传闻啫。 系啊，坊间有讲过，有部分可能有机会真系。哇，你谂下嗰啲冇多到咧，系啦，有部分咧系有机会系鲨鱼肉嚟嘅。 系系，咁但系有部分又有机会唔系 啦，亦都唔系嘅。 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啦。今年我见到嗰啲叫做澳门传统食肆嗰啲铺头咧，其实都系排长龙嘅。咁我只系经过啫。 喂，但系咁你有冇食过鲨鱼肉啊？ 冇啊，冇啊，鲸鱼就食过，咁但真嘅唔使带帽噶啦，因为冰岛呢个地方咧系合法食鲸鱼嘅，咁连日本咧近排都系，不过我都系贪新鲜食少少嘅啫，因为我觉得咧呢啲海洋生物咧，我都中意游水啊，即系我都系嗰句，我都唔系超级环保人士，我都好浪费噶啦，即系譬如用纸方面咧，我系浪费嘅，如果我下一世投胎咧，系有树精嘅话咧，我深信系会俾人哋搞到嘅。咁嗱，但系咧，我真系睇得多纪录片咧，我对于嗰啲鲸鱼啊、鲨鱼啊嗰啲，真系见到嗰啲物种咧越嚟越稀少咧，咁啊有啲心不忍，咁所以就即系近呢五六年咧，就真系完整咁样去戒咗啦，两样都。你见我个样都系唯唯食食噶啦，我旧时好中意噶，咁但系直至有一刻你觉悟咗就系咁噶啦，等于有啲人前半生好中意锯扒噶，跟住突然间，觉悟咗啊，食鱼素咁都得嘅啫， 都系嘅，不过我都会想同你分享嘅，其实因为啱啱你讲啦，冰岛啦，其实我都喺冰岛试过食 鲸鱼肉、 鲨鱼 啊，鲨鱼添啊，我呢、个我未听过， 但系令到我。真係一試難忘， 係 啊！難忘嘅地方係 好腥係嘛？ 唔會想再食。係 啊！ 你食唔食芝士啊？ 我食到好嗰、那個烹調方法係用翻佢哋地道嘅烹調方法，所以咧係腥同埋有種芝士味係嘛？ 其實係可以咁講嘅，就是、因為咧鯊魚肉咧有好多毒素，咁所以咧佢需要發酵，佢需要咧可能擺喺度發酵咗好多好多日啦。咁當然我冇去考究過幾多日啦。咁咧，所以有啲似咧芝士咧，你需要發酵嘅情況一樣。咁所以咧，你食完嗰個鯊魚肉之後咧，你會覺得哇，好 臭 啊！ 個口係咪？係啊，成日都 即係咧，你打開咧，直情有一啲ammonia 嗰個味咧，你想暈嘅。 O、 okay, K， 即係聞嗰下 得啦，唔使形容啦。我哋朝頭早原先有個 good morning 嘅嚇。咁啊，講翻喺澳門，其實食嘢仲有好多嘢食嘅。咁啊，去翻啲手信鋪啦。咁啊，即係開翻曬啦。咁杏仁餅要有杏仁餅啦，跟住你中意食嗰啲叫做鳳凰卷有鳳凰卷啦。咁舊時 好多榴蓮產物嘅喎，佢前排 前排我唔知嗱，我眼見都係最傳統嗰啲，因為有一間咧就好傳統工業噶啦，有好似成六七十年歷史咧，喺唔係喺手信街嗰邊嘅，係你要喺舊城區咧行左轉幾多，行好耐喺官雅街行，唔係官雅街 ，sorry， 喺叫做喺新口岸嗰邊嘅，行好耐喺大三巴左轉右轉，跟住要揾個地圖喺個橋底。但系嗰啲橋底仲要系拱橋底嚟嘅啫，隔離旁邊有一間咧就手製嘅，哇排成五廿幾人啊，去買一盒杏仁餅，仲要限買嘅， 不得了， 買兩三盒咋，原先想整盒俾你，搞唔掂啦，即系屋企人要一盒，系咪先？自己食一盒， 等你同我一齊去食乳豬嘛， 乳豬蟹煲，乳豬蟹煲又係好 pick 嚟嘅 ，check 過啦，未執。 掂啦， 最紧要 咁就掂啦。 即系我啲朋友都系近排去日本去池袋或者去涉谷，有啲地方，sorry， 冇得玩啦，已经执咗啦，关门大吉。有啲好老牌嘅啲咖啡铺，五廿几六廿年啦，有啲咖啡即喺个红吸管嗰啲压壶嗰度啦，啲执咗啦，冇得玩啦，咁样。最紧要咧，未执咧，你又有得享用，有得食，有得饮。咁先係最開心嘅， 冇錯。 咁但係今年咧，譬如灑落方面啦，即係譬如你話入到賭場咧，咁有啲朋友仔都真係有講啊，話哇啲叫做彩池啊，唔係彩池嗰、那個叫做落注啊，投注個額度就多咗好多啦，即係貴咗啦。隨住我哋香港咧通脹咧，澳門都有通脹嘅，即係舊時可能平平地玩下得唔得啊？依家咧平平地唔得啦，要去到中價位啦咁樣。 即係可能就係咁啱朋友或者自己入嗰間咧，就真係冇曬啲平平地灑落下嗰啲台咯。咁啊，唔知係咪澳門即係都要令到個豪賭業咧復甦翻上嚟啊？要賺盡啲咁樣咯啊！ 佢嗰啲台係跟唔同嘅價格噶嘛，係咪？ 係啊，舊時係嘅，舊時有中高低咯咁樣。咁依家係得中同埋高咯。 咁低係玩機噶嘛，係咪？ 機我冇共入去玩啊，因為好多人啊。其实入面都人多到呢、我有少少晕 啊， 因为你本身戴住口罩嘛，同埋人多呢个空气有某啲嘅叫做娱乐场所呢，佢个空气唔太流通啊，有啲人呢又违规呢又食埋烟嗰啲咁嘅事。 我又请教下你啦，而家澳门系咪都系有口罩令㗎？ 有啊，要戴噶，室内都咁啊，同埋大家自求多福啫。 系 到目前为止， 你去考嘛， 你去玩。冇諗住病啊，系咪先？咁总之啦，希望咧听众朋友都系啊，身体健康，同埋头先讲咧嗰啲纯粹个人经验分享咋。咁啊，博彩意有节制啊，我都系轻轻玩咗10蚊咁多噶咋，跟住就走咗咯，去食嘢咯。 我听日咧就 book 咗高铁， 系 啦，咁就睇下个体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一於咁话，咁啊，下个星期再同大家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拜拜， 拜拜。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游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有谁还苦候回光照亮。